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关注路况，北三环马甸桥到苏州桥东向西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 live 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你或许因为他在舞台上演绎这首歌而认识他。 孤独万岁，失恋无罪，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我对你离去早有预备，还不算太偏。 你或许因为他被罗大佑誉为冷艳玫瑰机关枪而知道他。 开放的世界需要一点真心，就好比明天 他参加过很多的歌唱类比赛，也用很多次的 live 表演去证明，只为在音乐世界里可以做回自己。小时候我们信奉梦想，追求梦想，长大后少数的我们实现了梦想，但大多数只是还记得，或许早已忘记梦想是什么。 一切命运的主宰是谁的理想，我总相信我们不会被遗忘，肯坚持到底就是一种力量，还有谁能。 在城市中，我们爱着，追寻着，迷失着，自在着，痛苦着。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 我的爱不见了，消失了，毁灭了，甚至找不到它存在过的痕迹。我的心已碎了，麻木了，不痛了，甚至感觉不到它存在过的温度。 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听陈依玲的歌，看她的故事。各位，欢迎陈依玲。 就现在，我依然在开怀，看什么就精彩。 3月18号星期天，今天也是农历2月初2，欢迎各位在这样特别的一天，很多人去理发的一天，光临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酷炫啊，以往各位听到的他的作品呢都是张力很强很烈的，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或许可以见证一个不插电版本的陈依琳。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陈依琳呢，不光声音好听，人也非常的漂亮，所以各位收听收看很重要。今天我们准备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借位》，送给大家，来吧。 街上的一对对，出现我们以为的错觉。你说已无法再爱上谁，没一点点安慰。喝着巷口那家的咖啡，这是你喜欢的香味，算是对你唯一的了解，想想也惭愧。我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样都不对，我不想我的爱没开始就结尾，夜早已深了我也不想睡，多希望你在身边。我们的拥抱不该结尾，忘了我还拼命的追，你却一直一直在后退，用结尾来结尾。就像故事里的情节，带我走进你心里面，就算只有一秒的时间，也不要用结尾来结尾。播放你喜欢的碟片，听着你喜欢的音乐，想念在包围。我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样都不对，我不想我的爱没开始就结尾，夜早已深了我也不想睡，多希望你在身边。我们的拥抱不该结尾，拼命的追，你却一直一直在后退，用结尾来结尾。就像故事里的情节，带我走进你心里面，就算只有一秒的时间，也不要用结尾来结尾，来结尾。 很特别的版本的借位，跟原版当中显得更加的柔情了许多。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陈依琳，以及自己带来的减配版的乐队，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先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用我们这个话筒。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琳，很开心今天能够来我们的广播电台，来就九七四来做客啊！刚刚也是头一次用这种方式来给大家见面，对，借位也是头一次用这种方式唱。 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原本设想的是依琳带着自己整支团队来，整支乐队。其实整支乐队也不算特别大的一个编配，四个人， 差不多， 但是最终还是少了两位。 对，因为这个，首先我们每一次需要一个长期的排练，或者是，有一个准备的时间，可能这一次比较仓促了。然后，两位乐手也是 很感谢，因为有一位我们键盘老师小雨、也是从外地赶回来，然后刚刚到楼下直接上来这样。 哇， 对，我们前面都没有彩排的时间，因为最近都大家比较忙嘛，然后有我在做编曲，就做另外一首新歌，然后我们乐手老师这边又出差，所以就 上回不让村来的时候呢，也是说带整支乐队一起出席、但是后来也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吧，只来了两位，也是说这是乐队当中最重要的两位，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这两位也是陈艺玲乐队当中最重要的两位。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吉他老师李昭辉，也是我们好多新的专辑里面的制作人和编曲，这样 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昭辉。 大家看视频的话会发现这昭辉其实发型非常的飘逸，非常的酷炫，他说话非常的柔情。 嗨，主要是紧张，没这么、 我们离话筒近一点哈，这样大家能够听得更清楚一些。 就是没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跟就是大家交流，反正 第一次 对，然后 还是得再离话筒近一点， 还再近一点是吧？ 对， 这样比较好， 对，这样听得更清楚。 那我用再重复一次。 不用了，第一次可能稍微有些紧张， 第一次就是 我们慢慢来 紧张、然后感觉棚里还挺热的。 是的， 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吉他老师，然后也是和艺玲有很多音乐方面的合作， 对， 也是制作人的身份哈。 对对对，他也做了很多的好听的音乐，待会儿都会呈现给大家。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也是多年的好朋友，是键盘老师小雨， 很可爱， 然后对，萌萌的萌叔吧算， 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啊，线上的朋友大家好。艺玲非常明智、 我们这边话筒可能声音都稍微有些低，这样一会儿我们第二首歌曲表演的过程当中，我去稍微调一下设备，大家就可以听两位的声音听得更加清楚一些了。 我离得再近一点哈，我觉得艺玲很明智啊，我们两个不能说在乐队里是最重要的， 声音还是有点小，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好好交流好不好？ 好。 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唱的是借位，其实这首歌曲对于艺玲而言也是意义非常深刻的哈，当时在参加完中国最强音之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对，这首歌刚好是我跟大家久违之后的第一首推广的一首自己参与作词的一首歌。 是。 对，然后当时也真的是在咖啡厅里写的。对，就看着来往的人嘛，就 你在这首作品之前有参与过作词或者作曲的部分吗？ 另外一首钻石我写的第一首歌。 这首歌刚才我们听到借位， 这 是 第二首。对对对。 那你已经很厉害了。词写的是很不错， 也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当时那个年龄段想的想法吧，就把它陈述出来，这样 在一家咖啡厅当中，然后写的是一首情歌。 对，然后看到来往的就情侣啊，然后因为当时也是觉得这个主题还蛮有意思的，如果说用借位这种形式，因为我当时刚好看电影呢，在咖啡厅里，然后拿着一个笔记本在看电影。我说如果是用这种借位的主题去写一首歌会是怎么样的，然后刚好有一些情侣在来往，然后我就想起来用这个两个人分开之后，他可能就是也不是分开了，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很投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 你是会幻想是不是？ 其实是希望有画面感，就借位的他的意思其实是在影像表现的一个手法嘛。那我希望在歌曲里面，因为还没有这么一个主题的歌，我就把它结合成让你去联想到两个人借位的那么一个情感线，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词儿借位，然后我就把两个人的情感比作就是那个距离感比作借位，就其实他还没有在一起，但又希望在一起，但为什么每次都错过，就是变成一个借位的这么一个角度。 所以听到第一首歌曲就相当于你是在咖啡厅当中的做了一场梦。 对， 这个梦境当中所营造出来的画面是你对于爱情的一个角度的理解。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爱情是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直大家都会去写的或者歌颂的或者去感受的一个主题。那我当时也是期望说，如果是能够表达这种心情，它 他们两个人不是说我爱你你爱我的那么一个角度，说哎还没有在一起之前的那么一个感受，又希望在一起的那个感受很难描述，那我就希望是用借位这个词来打破这个。 这样听起来就会觉得更加特别了。 对，因为词儿里也写嘛，就是说为什么我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样都达不到那个在一起的那个结果，那希望是之后我们能够不要用借位的方式来呈现。 嗯， 所以就变成不要用借位来解围， 用回忆去点燃一种情绪。 对对对对， 在情绪爆发之后也是用自己的这样的音色和表达方式去把这首歌曲呈现出来。 对，而且那个时候这个编曲算是我比较少的那个情歌里面的这个速度和编曲和结构了。 嗯哼， 对，我基本上像失恋无罪，但是唱的时候就是翻唱的时候，那大家的印象都是 爆发力很强， 对，一个大的情歌然后慢歌这样，然后我想要改变一下，就变成这么一个稍微有点律动的这么一个歌曲。嗯， 这是我们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也是陈依玲写的第二首作品。 嗯， 那么说完第二首作品，第一首作品到底长什么样，接下来就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刚才也提到第一首作品就是写的转那首歌曲。 对， 所以下面我们就演唱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好。 嗯，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呢，再度的提醒一下，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回到当时陈依玲写到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转，来吧。 想让我不停歇， OK， 转带给你们。 转这首歌曲呢是陈依玲写的第一首作品，而且这首歌其实作词作曲部分全是依玲自己完成的。 对，然后其实这个版本其实比较难把握 啊， 因为原来在这首歌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营造的是一个秋天的氛围， 嗯， 然后可能会比较悲伤一点的， 是， 但我今天的心情和情绪其实还蛮开心的， 非常明朗， 主要是主持人很帅。 哎呀我好开心。这首歌曲据说当时是在秋天的时候写的， 对， 然后当时是一种很伤感的情绪， 其实就是在比完赛之后，最强音比完赛之后其实是有一点迷茫的，就很迷茫的那个状态。 比完赛之后不应该有很多的机会出现在你面前了吗？ 也许那些都是说是机会或者是一些通告可能会变多， uh-huh. 但是你可能又回到一个希望突破的那么一个状态，就是你不希望只是说我去演出，我只是去 比赛当中的那个形象 采访，对，或者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出一个自己的作品，所以就写了那么一首转那首歌曲，但是也是在秋天，然后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然后想。 你之前从来没有写过歌？ 之前没有。 然后就只是突然间想要自己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 嗯， 就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对， 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啊。你写了多久？ 这首歌其实在早之前有一些小的旋律在脑子里面一直在旋转， 嗯哼， 然后有一些哼的段落，但是一直没有去完善它， 嗯哼， 然后词儿是当时写的。 是哪一天突然间想到了灵感呢？ 那天就是，反正就是秋天落叶的那个感觉， 比较萧瑟。 对，然后你觉得，哎呀，怎么会进入那个状态？但就是那个情绪是不高的，其实。 所以是一个女生多愁善感的走在街上。 在家里。 在家里。 就看着落叶的那个感觉、 哦， 然后秋天到了，然后，但我不希望这个秋天是完全是萧瑟的，或者说完全是。低落的，我希望他还是能够有一个态度是出来的，就是我们还要积极的向上的，所以后面又写到副歌的时候就往上扬了一些这样一个角度。 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好像出了一张 EP 当中是把转这首歌曲收录进去了。 对，其实是前面做的。 然后我记得当时有文案当中写到说转这首歌曲涉及到秋天嘛，秋天对于陈依玲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好像很多事情都是在秋天发生的。 对，其实当时比完赛算是跟大佑老师去巡演大概有两个多月， 那是很难得的回忆， 非常难得，然后、嗯、跑了全国各地，然后也见，就是怎么说呢，让自己在这个演出生涯或者说演艺生涯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嗯， 那两个月里面就根据不同的舞台，然后不同的合作团队，你会去有一个很快速的进入那个音乐的世界里面，就整个每天都在一个排练室、嗯、然后舞台这么一个演出的一个状况。 对于一个刚出道一个歌手而言，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丰富的一个时期。 对，其实那个时候也在开始有一些酝酿，说我希望能够也这么去做一个巡回的演唱会或者是演出。 毕竟罗大佑老师自己身上的感染力是很强的， 对，他也教会我一些其实是对于音乐的感受，甚至于你要传递出来的力量。 嗯哼， 在写歌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是需要精神上的一些丰富的，所以当时可能他的那个感染力和状态直接是影响到我的， 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作品转。 对， 这个转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转对于很多人而言的话，一生当中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 一个阶段转到另外一个阶段，然后甚至可能是转工作呀，转身份啊等等，但你会发现唯一不转的还是你自己的那个内核。 对，所以我后面写到副歌的时候还是把它拉回来、 嗯、 拉回到现实，我们在城市里，我们在每个角落的那个思考，其实是刚开始是以转这个字，其实它是很虚的一个画面的东西， 嗯， 是没有直接给你一个词儿或者一个什么感受的，所以这个是比较有空间和画面感的。 嗯，对于每个人而言好像都会有这样的阶段去证明自己，然后得到了一些，开始去迷失之后再不断的想办法去找回自己。 对，又回到现实。 对、嗯、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叫做找回自己， 做回自己。 做回自己，sorry， 做回自己哈。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是北京时间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下面这首作品呢，叫做《做回自己》，等我们准备好了，将会呈现给各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吹声，管它是什么天气，我说要做就做回自己，无畏是什么禁忌，哪怕是惊天动地，如果说非要是歇斯底里，还是快点把你忘记，要走就走，不要埋下伏笔，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虽然我粗心大意，但是很善解人意，无畏是什么禁忌，不要轻易放弃决定， 太多的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于陈依玲自己作词作曲，歌名呢就叫做做回自己，当中也是唱到管他是什么天气，我说要做就做回自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和动人的故事等待着各位，一会儿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一汽大

参加过很多的歌唱类比赛，也用很多次的 live 表演去证明，只为在音乐世界里可以做回自己。 管它是什么天气，我说要做就做回自己，无畏是什么荆棘，哪怕是今天冬地。 小时候我们信奉梦想，追求梦想，长大后少数的我们实现了梦想，但大多数只是还记得，或许早已忘记梦想是什么。 一切命运的主张是谁的理想，我总相信我们不会被遗忘，肯坚持到底就是一种力量，还有谁能够阻挡我们飞翔。 在城市中我们爱着，追寻着，迷失着，自在着，痛苦着。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 我的爱不见了，消失了，毁灭了，甚至找不到它存在过的痕迹。我的心已碎了，麻木了，不痛了，感觉不到它存在过的温度。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听陈依玲的歌，看她的故事。各位，欢迎陈依玲。 就现在。 17:36，欢迎各位继续走进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陈依玲和自己的二人乐队。虽然人数少，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呈现出不插电别样的风采。再多的提醒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重要。视频收看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歌名就可以带引大家去想很多的事情。我们的一生是由很多很多很多个瞬间所组成的，下面这首歌曲就叫做瞬间。听着这样的歌，你会想到自己的哪个瞬间呢？有请陈依玲来喽。 我翻开那些许久未动的照片，许多故事又开始一幕幕回旋，那些繁华的节点，守着回忆，独自怀念。空荡的房间，剩下你美丑的眼，送你的怀表依然在那个时间，把从前细数一遍，成了心上的纪念，说好再见，却又不见。如果爱情是过眼云烟，如果一切不会变，动情的画面依然浮现，如何忘却？就算时光都不能回旋，我还想回到原点，那些曾经我们的瞬间在心里面。 界，习惯拉着我的手走过每条街，说我们会永远永远记住这瞬间，说好再见却又不见。如果爱情是过眼云烟，如果一切不会变，动情的画面依然浮现，如何完全？就算时光都不能回旋，我还想回到原点，那些曾经我们的瞬间在心里面。算时空会为我转变，我还想回到原点，那些我们过去的瞬间亲身怀念。如果爱情是过眼云烟，如果一切不会变，动情的画面依然浮现，如何完全？就算时光都不能回旋，我还想回到原点，那些曾经我们的瞬间在心里面。 很动情的一首歌曲，歌名呢就叫做瞬间，当中也是唱到说，就算时光不能回旋，我还想回到原点。哎呀，听着这样的歌曲，不知道各位此刻心里在想的是怎样的一个瞬间。反正呢，据我了解，当时陈依林在录音棚当中录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不太敢录的 啊。 据说当时每次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哽咽。 对，这个歌的画面感太强了，就是你要去回忆很多很多你曾经经历过的，或者说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分开的那个分开以后的那个感觉，回忆的那个画面，然后你才能去理解那个词，或者说那个词的意境才会出得来。所以其实慢歌或者情歌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去触动你自己先，才能够触动到别人。所以 你每次唱情歌慢歌的时候，自己脑海当中会有很多画面吗？ 会有一些回忆的画面，因为我很多歌其实写的都是回忆的事儿， 自己真实经历过的事儿。 有一半半吧。对，因为你在写嘛，其实这首歌是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小峰一起写的。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儿，其实当时想的就是说，两个人分开以后，如果能够记忆起来的那些瞬间都是什么呢？无非是一些生活里面的画面，比如说房间里面推开门，看到他原来用过的所有的物品、衣服，然后香烟什么之类的，当时。 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一回忆就是曾经的浪漫的时刻呀，什么感天动地的时刻啊，其实这些都不是最伤人的，最伤人就像你说的， 有回忆了， 看到的非常日常非常细碎的那个时刻。 对，因为这些都是有气息的，你要捕捉到的话，其实这些东西可能是最生活最有画面感的。那感受这个东西，就是说瞬间其实这个词儿是比较泛泛的，那你具体到生活的物件，比如说一个怀表，一个照片，一个音乐，一个画面，这些东西全部都有在你脑海里面会浮现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就把这个记录下来，我们就开始聊天，说你的过往的经历，你会去想到这个人，他你回忆起来他身上的是哪些东西，我们就这么去写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时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那个当下可能我们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觉得没办法过去了，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你可能就放下了。 对，所以每一次听一首歌，其实不管你是在恋爱当中，还是已经两个人已经分开了，每一首歌给你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阶段或者每个时间段听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阶段，陈艺玲刚才在唱那首《瞬间》的时候，你脑海当中还有画面吗？ 其实我反而是快乐的，我刚才是开心的唱的，因为我觉得已经成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瞬间，就是我想到的都是美好的事儿，因为要有一些感受是你要感谢的，因为它会教会你很多，很多可能恋爱能够让人成长的，对，所以其实但是写这个副歌的时候，说好再见却又不见，就其实也挺无奈的。那个每个人的20多岁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肯定都会有过一两段可能没有成功，或者没有到最后的那么一个对象，所以把这首歌也献给瞬间，这首歌献给所有有过故事的男同学女同学。对， 也希望刚才这首瞬间的时候，如果带你想到一些瞬间的往事的话，这些往事带给你的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感动，或者是一种幸福快乐的那样瞬间，就像陈艺玲演唱的时候的一样。说到这种瞬间，好像是陷入到一种回忆的情绪当中去了，那不妨我们把这种回忆的情绪延续下去。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跟回忆有关的，叫做《怀念》。那收听的同时呢，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给各位30秒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当中，稍后带着大家一起来好好怀念我们自己的故事。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陈依玲。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这种情绪我们继续下去，下面呢带着大家一起去好好的怀念一下。各位欢迎陈依玲和她的乐队带来这首《怀念》。 像昨天清晨到凌晨零点，细碎寒冷的季节，说着理想的晴天，就算疲倦到极限，愿意重新再来一遍。有很多怀念，一起并肩的那些年，像在梦里面，好像继续在重演。有很多怀念，一起并肩的那些年，美得像在梦里面，好像一切能重演。走过同一个地点，看着同样的蓝天，谁都没改变，只是理想已实现，那些美好的画面，愿意重新再来一遍。有很多怀念，一起并肩的那些年，美得像在梦里面，好像一切能重演。 争的时间，站在这舞台中间，不管未来有多遥远，值得继续去冒险。很多怀念一起并肩的那些年，美得像在梦里面，好像一切能还原。如今真的时间站在这舞台中间，不管未来有多遥远，值得继续去冒险。站在这舞台中间，不管未来有多遥远，值得继续去冒险。 怀念， 哎，每个阶段每个年龄段的我们好像都挺爱怀念的。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时光走得很快啊，来到了2015年的时候的陈怡玲， 对， 自己怀念自己的一首歌。 也不只是怀念自己，其实有一些是怀念到我们原来乐队一起创作、一起编曲、一起制作的那个过程。因为怀念这首歌其实也是在当时前2014年就录完了，所以我在2015年发的时候，我希望是有一首歌是献给乐队，献给那些还在坚持音乐梦想的这些音乐人，所以我当时也是自己写的词儿，然后把一些感受记录下来，名字就叫做怀念。其实有点像我们上学时候那个毕业的时候那个晚会的一首歌一样的，就是写给大家的。 其实这首歌曲很适合任何一个大家可能会感怀的时刻，听这首歌曲都是非常好的，非常舒适的。这首歌曲好像也是在2015年自己的那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收录进来的。 对，这首啊，对对对，是 不是很早就已经写出来这首歌曲了吗？ 其实是第二张专辑了。 是 啊，第二张专辑等于是我们本来是放在第一张专辑里面，但是第一张是 EP，但是是6首歌。那我觉得这个感觉或者编曲整个感觉适合在无误那张专辑里面。 那它为什么会是无误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收录进来的呢？ 我觉得也是像是一个憧憬吧，因为你在怀念你送给乐队、送给这一张专辑所有的参与过的人，所以放到最后面给大家听到会比较有感觉。 当时的陈怡玲呢，除了唱歌之外，也涉足到了影视方面，演了一部电影 叫《德令哈之夜》， 这首歌曲也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对，当时我是刚好是主演这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也是比较任性倔强的一个女生， 也是跟音乐有关的， 对，学音乐做音乐的。然后刚好我这首歌写的就是当时的那个状态，我说哎，适合这个片子的那个片尾，刚好挺重要的一场戏。然后导演那边说，哎，你有没有比较适合的歌？然后我就当时把一堆歌放在那儿，他听完之后说这首歌很适合，是很正能量、很积极、很向上的那么一个，然后把它改编成一个跟英文一起的那个改编了一个版本。前面有 country roll 那个。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它其实更像是一个 demo 部分的一首怀念。 对， 如果各位听录音室版本的话，会发现不太一样。 其实录音版本会比较更高昂一点，就是配器各方面的都会比较积极一点。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包括对于怡玲而言，小时候可能只是一个爱唱歌的女孩，然后后来有一天真的成为了一个专业的歌手，并且呢也涉足到了电影当中去，成为了女主角。 明天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未知，很有意思。下面要跟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明天的太阳》，各位收听的时候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的。 而且这首歌还是戴佑老师的歌， 哇哦！ 对，他的词和他的曲，所以这首歌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是每一场演出之后，就我们当时巡演之后，我都会流泪的一首歌，因为感觉像是寄予了很多我们后辈人需要去努力的那么一个方向，所以我这首歌就收入到我的专辑里了。 但是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现在还只剩下3分钟的时间，既然这么重要一首歌曲，不如我们就先往后放一下，让大家听到一个完整的版本，不然的话现场我们可能听不到完整的版本。 那我们先唱未完待续吧。 好，未完待续送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时间的关系呢，未完待续这首歌曲可能也听不完，但是大家先来感受一下陈怡玲她的未完待续。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各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呢？来吧。 就这样轻轻地哼着，过了多少年才懂得，短短的时间却已经把心唱完全，带不走却忘不了所有的情节。有没有发现，不完全才有可能去改变，无边的思念才是永远。也许有一天会发觉，只是短暂的道别，我们都一样等待再相见，再相见。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今天听到的真的是一个纯钢琴伴奏的一个版本的未完待续，仿佛勾勒出了一个故事的雏形。然后呢，陈怡玲用自己非常漂亮的声线带着大家走进了某一个画面当中啊，好像能够听到有秋天呀，有雨天呀，有未知的明天呀。这首歌也是你自己填词的？ 对，这也是 EP 最后一首歌。 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写出这样的首歌？ 其实当时我拿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只有一半的、 啊、 就它完完整整，现在就我们唱完这一半还有一遍就没有了、嗯、就2分多钟的这么一首歌。但是我觉得它反而是更有空间感了，就再往下加任何东西都觉得多余，所以我们就当时也是一个钢琴为主，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声，就没有加任何其他的，就往下延续，或者说我们再把它写得多么的大，对，就反正它就是未完待续的这么一个 反而是更加打动人心、 嗯、 有一种那种留白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哈。 对， 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就是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陈依玲和自己的减配版的乐队。前面我们刚才聊到有这样的一首歌曲，陈依玲每次在现场演唱的时候都会红了眼眶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可能她也会哭哦。收听的同时，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明天的太阳》，也是一首跟罗大佑有关的歌曲，先听听看吧。好听，明天的太阳来自于陈依玲，还好哎，今天没有哭哦，算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啊。因为想啊，这后面还有半段转调，我也想说两个老师，我是搂住了，我说不用转。 再度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陈依玲和自己的乐队，先分别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好不好？ 嗨。 嗨，大家好，我是歌手陈怡玲，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的974 Live Show。下节目记住这个名字好不好？ 七多少？ 974 Live Show。 974啊，974，我记住了这一次。 OK。 然后我们今天纯 Live， 而且没有排练，一首。就叫什么完全纯即兴的这个演出 怎么样？目前为止觉得还刺激吗？ 太刺激了。 除了怡玲，当然对于两位乐手而言的话也是有着非常大的考验，来分别介绍一下。长发的这位是 大家好，我是 相声组的 怡玲，对，怡玲探乐队的吉他手李朝辉啊。 除了是吉他手的身份之外，朝辉其实对于怡玲而言也是合作非常紧密的制作人。 对对对对，就是然后这那个台上是吉他手，然后台下是制作人，然后那个台上间歇的时候还得客串相声演员之类的。 这制作人是很严厉的。 主要找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说相声的。 刚才在我们中间放广告的时候，制作人也是找到一定说，哎，你刚才那个唱的有点什么问题，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很有一种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架势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位非常可爱的我们的键盘手，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键盘手小雨， 是我们就是乐队里面的大白， 好、啊，大白 啊， 应该是负责搞笑的， 萌职担当啊， 就是萌萌的，然后完了之后很暖的一个萌叔，对， 大家这个演出的时候，大家给我的这个评价是，就是台上弹键盘的那个胖子，浑身都是戏啊。 因为他每一次律动感特别强，然后每一次都会晃脑袋，然后晃身上，就看着那。 对。 所以各位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看一下视频直播，看一下我们这位小胖老师 啊， 到底是不是浑身都是戏呢？收看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明天的太阳》，也是跟罗大佑有关的一首歌曲。 对，是大佑老师很早以前的一首，像是广告还是公益歌，然后完了之后我听的旋律特别，就应该小时候有听过，然后我说，哎，老师能不能我再唱一版，就是新的这个我来唱的那个演绎的女生的版本。 老师说不能，我的已经很经典了。 然后有幸老师还是答应了，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开始重新给他去演绎了一个版本。对， 你跟罗大佑的缘分也是挺奇妙的，本来在他当时那个节目当中没有人能想到你可以突围成功。 对，其实我那比赛真的是很多的 一波恩折。 对。然后刚开始是进了三亚的那个叫复赛了，已经是30强了。然后我就想，不错，这一次至少到后面了，我就没往下想了， 差不多了。 然后到24强，哎呦，又进了一步，哎呀，好满足啊，能再唱一首歌了。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遗憾，就准备离开了。结果哎，导演组那边就给我打电话，第二天说，哎，怡玲，你赶紧把所有的行李收拾收拾。我说我怎么了？我是落东西在那边。 瞬间就要被赶走吗？然后呢？ 然后他说你要准备两个月的衣服。我说啊，然后说可以回来继续比赛，就进了12强，因为有选手退赛了。然后也算是运气还算不错， 最终是4强，并且是罗大佑导师组的第一位。 对，后面等于我女生组走到最后了，也算是很奇葩的一个旅程。对， 太厉害了。你们俩之间有学到一些东西吗？ 其实大佑老师给我的其实很多都是 精神上的 音乐。对于一些音乐的感受以及他内心的那个传递的力量吧，就是他会告诉你每个阶段你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歌，怎么去把这个能量转达出去。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就 等于说听起来是很虚的，但它其实这种领悟力是最难的一件事。 对，他会告诉你这首歌可能不大适合这个时候唱， 哦， 然后他会告诉你下一首歌再唱，哎，这首歌该怎么去重新再改编。就因为比赛都是翻唱嘛，那翻唱的话如果没有一些歌是你自己创作的话，你会有一些局限于原版的。但老师就可能会在乐手那边或者说乐队那边会给一些建议啊，编曲啊，然后帮你重新再设计编排。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大的帮助。 那在演唱方面有给你一些启发吗？ 演唱方面也是，因为我以前不是老会做一个动作，演唱的时候会推墙，就手永远都是会去推那个墙的那个手 势。唱高音的时候会推墙、啊。 对，就人会有一个习惯性动作。 是。 比如杨坤老师，他可能会对啊踩烟头， 莫名其妙就艾特了杨坤老师，然后呢？ 然后、哦、不好意思啊，杨坤老师，那个我觉得都是每个人都有特点，嗯、然后比如大佑老师，他可能会去、拿把吉他，会有一些动作， 嗯， 就拿举着那个拨。那个拨扫的拨片 拨片 对、 嗯， 然后拨片拿在手上会像是一个手势一样。 嗯， 那我的那个手势就是 推墙， 嗯，就一到高音就会使劲的推。然后老师说，女生还是需要形象的这个，因为毕竟是电视节目，它会呈现出来是整体的。 嗯， 然后你可能在演唱的时候顾及不到太多了， 是 张牙舞爪啊，有的就后面。其实上我在最后几场的时候，确实整个状态是沉下来，就是能够把一些包括表情包括身体上的肢体语言有做一些改变，呈现出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都是在唱歌这方面需要学习的。然后老师那个时候也是很及时的给你提出很多的建议。 这个缘分真的很奇妙。 对， 一方面最主要是让自己浮躁的心可以沉淀下来。 对， 这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因为压力很大。 是， 然后一周里面要唱很多的歌、 嗯、 然后有的可能你还得去顾及到选歌，然后换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采访，然后真人秀嘛，你知道，就是还要去聊天。 那就看来这个过程当中罗大佑给了你很多的帮助。 对，他对于我可能需要做的当下集中注意力去做哪些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至少我在那个当下是能沉下心去把歌唱好，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很难，因为女生体力也是偏弱一点的。 是， 然后我唱到后面其实上体力是跟不上的，因为整个人就瘦掉了。 所以可想感情至深啊，包括刚才也说到，在每一次的演唱过程当中，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情绪可能都会起来。 嗯， 现在就完全可以理解了。那跟罗大佑的缘分之后呢，陈玉玲当然要继续走自己的路。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分开以后》，也可以理解为是和罗大佑分开之后，陈玉玲又会继续的怎么走。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重要。给各位30秒的时间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怎么走进呢？收听一下。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陈依琳。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欢迎各位继续的回来，记得收听的时候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直播呢，刚才也说了怎么样的可以进来。下面我们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分开以后》，来吧。 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时的决定还痛得清晰，无法散尽。尽管两颗心无法再靠近，下最灿烂的泪滴，爱再回不去。 声冷静埋在心底，分开以后请答应我，任何时候再靠近，太阳底下最灿烂的 Lady， 爱再回不去，一身冷气埋在心底，分开以后 流水， 很伤的一首《分开以后》。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情绪已经很伤了，不妨我们接下来更虐一遍。 真的，这个连着我们几首伤感的歌啊，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算是一个爱情的宣告吧，宣告我不等你了。对， 来，我不等你了，准备好纸巾哟。

由于近地面层湿度较大，夜间气温较低，部分地区有轻雾，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预计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3度，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请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东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圣元巴赫生日快乐音乐会将于本月21号登台中山音乐堂。此次巴赫生日音乐会的内容安排多样，兄弟离别随想曲是巴赫早年创作的一部作品，也是巴赫所有键盘作品当中唯一一部标题性作品。而下半场的两首英国组曲是如今音乐会上较常听到的曲目，大家普遍用钢琴演奏巴赫，但是圣元想让大家感受巴洛克乐器和现代乐器的对比，所以选择用钢琴和羽管键琴分别演奏这两首曲子。本月24号，春之声中外名曲大型交响音乐会将在北京剧院举办，整场演出精选了包括《茉莉花》《春之声圆舞曲》《天鹅湖》在内的10多首中外世界经典名曲现场演绎，将为观众带来美妙的听觉盛宴。音乐会最后将奏响拉德斯基进行曲，每年著名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总是以这首曲子作为结束曲。大鼓雄浑的震响，欢快的合奏乐，从音符间可以感受到人们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欢快，对未来充满憧憬。同样在本月24号，北京剧院还将上演《天空之城》90让宫崎骏动漫视听音乐会，本场演出将为广大动漫迷和乐迷献上《天空之城》《龙猫》《千与千寻》等10多部动漫电影当中优美动听、令人感动的经典音乐。伴随着一幅幅精彩而熟悉的电影画面，耳边传来一首首温馨浪漫的旋律，带来美好的视听体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关注路况，目前南五环旧中桥到亦庄桥西向东方向，南三环杨桥到丰益桥东向西方向，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以及北三环进门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你或许因为他在舞台上演绎这首歌而认识他， 孤独万岁，十年无罪，谁头上一将醒来有人陪，我对于你任性早有预备，还不算太甜。 你或许因为他被罗大佑誉为冷艳玫瑰机关枪而知道他， 开放的世界需要一点真情，就好比明天 参加过很多的歌唱类比赛，也用很多次的 live 表演去证明，只为在音乐世界里可以做回自己。 管它是什么天气，我说要做就做回自己，无畏是什么荆棘，哪怕是荆棘。 小时候我们信奉梦想，追求梦想，长大后少数的我们实现了梦想，但大多数只是还记得，或许早已忘记梦想是什么。 一切命运的主宰是谁的理想，我总相信我们不会被遗忘，愿 在城市中，我们爱着，追寻着，迷失着，自在着，痛苦着。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 我的爱不见了，消失了，毁灭了，甚至找不到它存在过的痕迹。我的心已碎了，麻木了，不痛了，甚至感觉不到它存在过的温度。 九七四 Live Show，今晚我们听陈依玲的歌，看她的故事。各位，欢迎陈依玲。 就现在，我依然在开怀，看什么就精彩吗？看过来，我明白，你并不用坦白。 18:36，夜越来越深了。欢迎各位在这样的天黑的时候走进九七四 Live Show。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陈依玲和她自己的减配版的乐队，在节目当中会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听着这样的歌，仿佛酒不醉人人自醉。关于夜晚的歌曲有很多，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叫做夜，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当然各位可以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的精彩。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呢，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各位，北京的夜晚已经来临，陈依玲，夜。 谁身旁，谁刻骨难忘，同样的月光，仿佛云南体会思念不一样，城市里的伤想成远方，孤寂成习惯，才有答案。那年一幕一幕一幕回旋，一切真真切切不停上月亮，本来不痛不痒，只有风能触摸星星的愿望，始终不停转，日夜交换。切切不停改变， 思念思念思念着谁厌 了。陈依玲的夜，到了夜晚呢，大家会有不同的状态。有的人到了夜晚会变得越来越嗨，有的人到了夜晚的时候就会变得多愁善感一些。好像在陈依玲的夜当中，是有一些回忆在想什么事情似的。 对，叫那年一幕一幕回旋。你想想，就是其实夜里面最容易让人会去怀念，或者会去让人去记忆，或者想念一个人，或者想念一些事儿。 你这个夜晚指的是凌晨的那个时间段，还是？ 其实是就是天黑以后了。 啊，只要是天黑以后，此刻也算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 刚好是在路上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就是这首歌其实很适合放在车上，晚上的时候听。 这是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发的一首，算是新歌之一了。 对， 也是 自己写的词，然后我们吉他老师编的曲。 也是有一天夜里突然间的有什么感触的吗？ 我觉得这个听这个旋律的时候，就是一层叠加一层的去让你去不停的回忆，所以我希望是给到一些让大家不是很直接的说我想你了，我爱你了，我怎么样了，而是让你每个人听的时候你都有自己的一个画面，或者你自己想要想象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所以我就没有提到关于爱情的任何的关系，也没有提到亲情，也没有提到任何，那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吧。 你的作品当中好像很多是在回忆，然后情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在。 对，因为很多故事或者词儿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我们经历过的事儿，或者是有感受过的事儿。我很少是写一些跟我自己没关系的东西，因为不擅长。 所以你是写实派的那样的。 对对对，我会去记录，我会去感受，然后把一些感受写成歌词。 到了夜晚的时候，大家除了会回忆，也会想念一些以前很喜欢的旋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唱的这首歌叫《那些花儿》。 对，这首歌其实我一直觉得，首先它每一次唱起来你都会觉得 很温暖， 像回到青春的那个年代，或者说让自己很有故事感，很有画面感，而且它是很正能量的。我觉得是 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是在初中。 对，上中学的时候，然后操场上面都会放这个歌。 当时只是觉得旋律好听吧？ 对，旋律好听，然后跟着哼，然后一起啦啦啦。就我们之前，我们还让那个吉他老师，我说你要不要试唱一下？他也会唱这首歌，其实可以哼两句了。 真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现场的来一下这样的合作。 我觉得可以让他现在就唱，要不然待会我唱完，那肯定又。 要么 no 因为有一次我说一个段子，就是上回我们一起去演出，然后他弹唱这首歌，然后他说哎呀这上去要说点什么呢，我说没关系，你坐那儿你就唱就好了，不用，他说那我互动互动吧，然后唱到副歌，这个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完了之后就开始大家跟我一起来啦啦啦。 很干哎。 特别干。然后我在后台的时候我笑的，我因为哪有这么 五十度， 就是你要大家一起来唱就好了嘛。他说一起来啦啦啦。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共同的带来这首很多人都很有回忆的那些花儿，也听一下陈依玲的版本会有怎样的特别。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陈依玲，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刚才的冷段子我们可以继续下去，如果你会啦啦啦啦的话，一会儿可以一起啦啦啦啦，来吧，那些花儿。 那

猫。因为以往作品当中好像大家觉得陈玉玲是 vocal 声音很好听，然后呢苦情歌也是非常的撕心裂肺那样的状态，然后张力都很强，好像是始终是一面的。 对，其实我也想要在18年能够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些音乐元素或者是自己的尝试和突破吧。然后现在目前也在编曲当中，我也蛮期待就是最终出现可能会有一些电子 啊， 一些funk 的东西，或者是 律动感更强更时尚， 对对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曲编曲的风格元素在里头。 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上线可以听到呢？ 应该在4月份就能跟大家见面了。 4月份就下个月马上就可以听到了。 对， 很值得期待了。其实包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演唱的分开以后呀，还有刚才所唱的未完待续，他的歌名也叫做再见美人鱼，也是去年的时候发的陈玉玲目前现阶段的新歌了。 再见美人鱼，这其实他是重新因为有这首歌是未完待续是之前发的，但是有一个影片是想要去当作主题曲吧，然后又名叫做再见美人鱼所以就重新给他发行了一遍。 是，我们今天在唱不同阶段的歌曲的时候也在回忆说，你看陈玉玲自己的演唱也是分了不同的阶段， 会有 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直给，到后来慢慢的开始更加的走心。我觉得你开始自己作词了之后，是不是整个人的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可能会对于一些作品的处理方式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声音上会有做一些不一样的处理，因为之前可能会偏一种唱法，或者歌曲本身赋予的那个情感的部分比较丰满，那我希望是打破原有的那个曲风，然后让快乐，或者说让那些轻松的歌曲传递出去，就我希望是能够让大家看到我开心一点的那个那一面吧。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唱歌的时候还是很深情的，其实在非唱歌那一面，大家如果看直播的话，你会发现陈玉玲她是一个非常俏皮的一个女孩，你生活当中应该是非常可爱非常阳光的一个人吧。 其实我是有时候也是挺怎么说呢，挺招人烦的，因为每天都会跟人家打鸡血一样的，就是哎我跟你讲啊，我们要努力把这个事儿弄成什么样，就是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兴奋和就是那整个创作和工作状态的时候会比较就是想要积极一点，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心情还不是很好，然后就说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对， 人红了以后果然不一样了， 就是老会去希望就是打就给散播那个鸡汤什么的，然后我说那这样吧，我说接下来我就不唱那些苦情歌了，我说我要唱一些快乐的歌曲，然后让大家重新再认识玉玲。其实我有很多面，那我生活里面可能是喜欢更欢乐的东西，快乐的东西，包括一些我也去看一些喜剧，也去听一些很欢快的音乐，那只是还没有机会或者有一个作品能够让我去表达，所以想要了解陈玉玲最新的一面，其实人可以在音乐上或者在我接下来的动态里面，微博到包括其他的宣传通告里面都会看得到的另外一面。 最近的一首歌大家不要着急，下个月4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听到不一样的陈玉玲了。 对， 当然如果要是关注你的微博的话，微博就是陈玉玲这三个字是吗？ 对，歌手陈玉玲。 好，再多的感谢今天陈玉玲带着乐队的两位非常可爱的成员，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员做客。下一次我们承诺一下哈，再来的话带整支乐队来好不好？ 一定，对，下一次的话一定要把所有的我们的听乐队的所有成员都到位。 好，谢谢陈玉玲，谢谢陈玉玲的乐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